最近一段交通志愿者小哥熊抱横穿马路的女子视频走红，网友纷纷称赞志愿者有责任心。而最近小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，并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是为了不影响交通才不得已的抱起了他。而众多网友也纷纷表示，小哥男友力爆棚。最近八七版的《红楼梦》是贾宝玉角色的主演欧阳奋强在网络上发布了关于纪念八七版《红楼梦》开播30周年的活动相关信息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无数的《红楼梦》爱好者纷纷响应，表示愿意为此次纪念活动出一份力。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，春在五行当中属木，与肝相应，所以春天呢一定要记得正视护肝，除了远离烟酒之外，也同样要注意饮食。而最简单的保障健康的方法就是伸懒腰。人在犯困的时候，舒展四肢，伸腰展腹，全身的肌肉用力的配一声呼吸，有吐呼纳心、行气活血的作用。伸懒腰之后，血液循环会加快，能够激发肝脏的机能，从而对保护肝脏达到一定的效果。 中飘然经落的夜，我无所谓。

机会写下句点，最后听远过的他才会后旧情蔓延，每个人都在变，每一天新起点。

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。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：滋滋水水永保佑，世世代代传香火。 长的几画面城里过着离别，沿着记忆也走一遍，忘却思念的黑，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，加速穿越彼此身边，回忆停在终点， 可贵的品格是本分自然的生活，而人生更多的时候呢，也需要自觉的放弃，因为拥有的时候我们也正在失去，而放弃的时候也许就会重新的懂得获得那样一份心情。明白的人懂得放弃，真情的人懂得牺牲，而幸福的人更懂得洒脱。人生好比一条路，而我们也都是行走在路上的人，当我们踏上这条路的时候，每一步落脚都会有不同的体验，零零散散的脚印，点点滴滴的体验，也就汇聚成了我们的人生。除了要走好人生的路，早晨的时光也还不错哦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跟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。 好像有时候会

对我若即若离，故意是好是坏，宁愿你有话实说，不要躲，不要失去联络。眼看着你越沉默，我越不懂，我做错了什么。 已经拥有。

因悲伤的眼泪，道一声好多年不见。当黄树青陈旧的相遇，你是否还记得从前？茫然的心，微笑的眼泪，道一声好多年不见。轻轻地说一声再见。 是个不想知道 这个季节天气变化得像小孩子变脸一样，可能上午还是阳光明媚，午后就刮起了风，晚上的气温更是冷得像冬天。所以周周在这里提醒你，天气变化无常，不仅要记得照顾好自己，也要记得不要过早的脱掉冬衣，避免感冒。 是否对爱，对爱过分的专注，为你投入太多的辛苦，你却冷漠不在乎。后悔自己冲动的爱太盲目，最好对你犹犹豫豫的付出，我又怎能进退自如？我无法走进你的世界，你占满我的空间，渴望你真诚的誓言，却总是难兑现。我无法走进你的世界，两颗心的距离太遥远，爱的天平如此的倾斜，怎能消除你我之间界限。 若要决心啊， 处，难堪不过给你当做苦处，点起香烟树，对不起你交足气，而我爱只爱这电又美，或者喜欢你完全为麻醉自己，失去工作也不变，寂寞至死，谈什么恋爱，无需心内，前非都不必急于痛改，难得到你的将来，谁会觉得意外，谁人都